主持焦若元、梁锦祥、陆杰，今晚嘉宾近文之。 好，先生开始啦。 系啊，咁就佢哋去个钟楼度啊，点情形啊？ 最新嘅消息，有四个即系示威人士咧，就再次闯入咗个地盘度，咁即系就突破咗嗰个封锁线啦吓。咁睇嚟呢件事咧，就即系可能又再扰攘啦。咁今日即係立法會呢就都有個即係小組呢通過咗即係暫緩係即係拆卸嗰個鐘樓嘅。 咁政府有冇作出回應？ 政府有作出回應嘅，即係可能即係遲少少會我哋睇到啲聲明啦，但暫時都係我諗堅持一定係要拆啦。 點解一定要拆呢？ 啊、你問到我喎，點解一定要拆嘅？ 政府叫你節哀順變，拆咗佢算啦。 啊，點解一定要拆咧？ 我就唔係好明點解一定要拆咧，即係咁樣。 嗰條放嗰個誒碼頭荒廢嘅啦嘛，要拆咗佢。 唔係咁，點解唔可以搬咧？ 佢話而家搬，佢話而家係搬，揾地方會幫你誒砌翻出嚟。 唔係，係原封不動咁搬，原封不動咁搬，即係啲人咧都即係對嗰個鐘樓咧都幾 有 感情啦，因為即係日日過都見到。咁個鐘樓嘅歷史大概係少講五廿年嘅。 系， 咁即系官方嘅声称就话，即系其实咨询咗都几即系五年啦。咁、但系唔知即系可能个咨询嗰个即系层次比较高啊。吓，即系 啲人觉得唔系历史文物嚟嘅呢个。 咁你佢觉得话即系咁几廿年咁样都唔算，未必算系啦。咁但系其实个报告书内容咧就冇讲话要拆嘅，或者你可能要谂一谂，即系有咩办法可以即系将佢摆喺其他地方，即系要夹噶，即系唔系求其你搬去一个山卡拉咁样吓。咁但系咧就即系其实呢度咧我顺带我讲一讲啦，即系如果保留呢啲嘢咧，唔系纯粹话系一个文化，即系或者我哋嘅集体记忆。 嗯哼， 其实有阵时咧，即系有啲商业价值喺入边嘅。即系我举个例吓，即系喺都柏林咧，就即系有个庆典啊，每年有个庆典，就六月十六号就叫 Bloomsday。咁呢 Bloomsday 系咩咧？就系因为1990即系二十世紀初期咧，就有個愛爾蘭嘅小説家叫 James Joyce， 就寫一本名著叫 Ulysses。咁呢個小説係好厚，但係其實佢講咩就係講1904年六月十六號一日，其中係18个钟，每一個鐘咧就一個 chapter， 一章，而每一章咧就係用一個英國文學歷史上一個特定嘅風格去寫，即係由等於我哋嘅《詩經》嘅古文，之後寫到現代文嘅即係報紙咁嘅風格。嗱咁啊點解特別咧？就係話咧。當其時呢個小說係用一個好現實主義，即係好細微嘅，即係每一個即係都柏林入面都嘅好細緻嘅記錄都記得落嚟嘅。譬如行邊條街，當其有咩文物，而呢啲咁嘅文物咧，竟然係100年後咧都保存翻落嚟。 係， 而呢個 Bloomsday 六月十六號咧，就係而家咧成為一個旅遊嘅熱點。 係， 就係啲人咧就係、是、跟住呢個小說當其做啲咩嘢，譬如個主角晏晝去圖書館，咁咧你可以去翻個圖書館參觀翻啦。佢晏晝咧去邊度食？即係呢個即係三文治飲呢個叫根典咁樣，係完全咧啲人係著翻嗰個時代嘅衫，做翻嗰個時代嘅嘢，而呢個咧係一個國際性嘅旅遊項目嚟嘅。嗱，所以話咧，就算話你一啲古老嘅嘢，如果你原封不動擺喺度咧，唔係純粹係話你嗰個經濟嘅效益，而係你根本有一個即係唔知純粹一個即係集體記憶喺度，係仲有一個經濟嘅效益喺度。 係啊，咁即係旅遊嚟講，即係你講話旅遊收益嚟講，而家近期嚟講就係即係。比較流行咧，就有呢個環保啦，即係保育嘅旅遊啦。咁其他就即係當地嘅文化一向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個文化色彩能唔能夠保持呢、這個？ 唔係，我舉翻頭先個例啊，譬如呢個著名嘅呢個哲學家維根斯坦去過愛爾蘭住嗰短時期，人哋都擺翻一個即係牌一個牌喺度啊。嗱，如果譬如講香港咧，有咩中國嘅即係歷即係近代即係現代史嘅人物嚟講咧？周恩来嚟过，聂荣臻嚟过，孙中山喺呢、這个即系士丹利街，即系四大寇，仲有即系咁多地方，乔冠华都喺湾仔住过，呢地方我哋而家其实记唔记得？我哋可唔可以摆翻个放喺嗰度咧？喂，而家咁多自由行落嚟，啲如果你系当其时周总理喺边度住过咧，全部可以作为一个旅游嘅景点噶。 系啊，即系呢一个即系我去到。呢個30年前我去到意大利，即係最令我驚訝嘅咧，就係即係你直情咧係可以即刻喺度拍一套中古嘅戲嘅，即係downtown嘅地方。 達文西， 即係 完全冇變， 係你完全冇變嘅，即係完全冇變嘅嗰啲小鎮中間係， 我都有試過 改建嘅，即係咁樣樣。 初初開放嗰陣時翻大陸嗰條解放路完全一樣喎，同四九年嗰陣時喺東方賓館一路行到出海珠橋，冚唪唥都係舊嘢。 系，即系我去住嗰啲酒店咧，即系十零廿间房，冚唪唥都系古堡嚟噶，挂晒嗰啲几百年嘅画喺度，即系咁样样。 佢啲系 意大利嘅， 佢哋好积极咁保留啲嘢。啊， 即系人哋一百年前嘅街道咧，可以照样行翻翻嚟。咁当然香港我哋唔可以强求咁样啦，但系话即系系咪即系需要咁快去拆走呢啲嘢？我谂而香港二十年嘅嘢保存唔到。 系咁就，但系即系我哋唔好讲话呢啲几十年嘅嘢啦，即系中国最伟大嗰啲国宝都保存唔到啦。即系武当旧年咪发生个丑闻嘅， 烧咗 啦 又。 个真武大殿即系好似承包咗俾人就转咗做卡拉 OK。 唔系，系前几年系成个御真宫火烛烧翘埋， 跳太极舞系嘛？跳踢跳太极。 呢个武当山个真武大殿系奇迹嚟噶，系建筑上嘅奇迹。佢两个大殿，一个就系喺个。是凌空拔起的山頂上面的， 在那裡。不同那個是 不是當其時一個是傳統的。 當其時是怎麼搬上個山頂 的，是的，不知道怎麼搬上去。八隻。 因為武當那時候。 是武雕大鑊。 明朝 卡拉 OK 呢個大鑊啦，呢個 明朝頭嗰兩個皇帝係好尊重道教嘅，落咗好多功夫去整㗎啦。 朱元璋。 朱元璋同埋朱棣。 嗰個真武大帝嘅樣係照明成祖嘅樣 子，咁肥咁靚仔㗎， 祖做 嘅，咁啊幾好樣喎，肥肥得得幾好樣喎個樣啊，樣個真武個樣係照明成祖嘅。 阿先生，你仲有冇留意今日蘋果嘅一個報道咧？就係呢個宋慶齡嘅故居咧，即係竟然有廢物收集所， 呢個搞到，我記得嗰陣時喺上海，佢哋中山個故居已經幾靚㗎，喺淮海路過少少啫，冇理由整到咁殘嘅，我見過嗰陣時去過㗎。 啊！即系而家我哋有錢，但系都唔保護啲古物噶。喺大陸嚟講，即系嗰啲古物，即系令到你即系覺得好慚愧嘅啫。 嗯，唔係你去故宮睇下啦，即係基本上好似冇錢收你咁樣，啲門又爛啊。 對，因為你俾得少入場券啦，梗係梗要收多啲先得啦。係 啊， 正嘢。 我哋當外國遊客噶，收咁貴噶，真係。 佢一開翻嗰陣時候，我記得咧就硬係見到淨係鐘，周圍都係計時器。我話大佬有冇全部得一尾嘢嘅啫？屌啲古物！即是北京故宮啊， 是啊， 先是給了慈禧那些喜歡人家送鐘給他，很喜歡送鐘給慈禧。 不過阿蕭生，其實我們講整個古物的保留呢，是不是真的文化大革命對個摧殘是最大的？ 文化大革命固然是將民間和很多東西都完全剷起了，但是不 是已經即是百幾年來都唔重視即係保養呢啲嘢，即係因為窮咧，即係表面就話窮，咁你呢十年八年 有窮 啦，即係咁樣，係咪啊？ 咁就要爭住拆曬佢起嗰啲嘢啦， 即係你唔窮咧，但係即係你 allocate 幾多錢去保養呢啲嘢咧，即係。 嗯，但係呢個係咪取決於咧，即係嗰個經濟價值啦？譬如係咪多人去參觀？咁即係先有呢個誘因去保存， 唔係你保存得好就有人參觀，一唔係話冇人參觀。譬如話秦俑咁樣，而家呢一個西安呢一個秦俑係貨遊客嚟講係 number one 嘅 tourist spot， 即係咁樣，全中國。但係你保存得好，係好多人睇，啲人嚟就要睇呢啲嘢嘛，即係咁樣。 唔係報紙而家執新聞，即係講保存國寶咧，亦都唔係全部咧，就係即係話商業原因嘅。阿富汗嗰單 case， 兩萬幾件國寶咧，就因為佢哋嗰啲人咧啊，為咗保存咧放好咗，最近先拎出去展覽啊嘛，好似有兩萬幾件，喂，阿富汗啫噃。 我知，佢無死 嘅塔利班就要毀滅呢班嘢，嗰班 嘢 咧就封密咗啲房佢，就話嗰啲房咧唔存在，嗰啲封即係砌曬啲房門。 喺啲畫上面加工啊，再畫過啊， 咁慘啊， 係 啊，咁啊畫花咗啲國寶。 唔係你講 俾人哋發現就冇命 啦。係啊，你講咗呢樣嘢咧，即係仲要睇，因為前一排都有紀錄片係講呢個嘢嘅，就話咧。個巴米揚大佛咧就炸咗啦，但係咧佢哋根據呢個 卧佛出嚟， 係啦，就原裝呢個即係唐三藏啊， 仲大 個記錄嘅大唐西域記咧，佢係原來地下有個卧佛， 係仲大嘅， 而家就揾緊， 揾到咩？有冇聲氣揾到先？ 未有。不過即係如果即係唐三藏冇講大話嘅話咧，就應該有更加大嘅卧佛。 唐三藏自然冇講大話啦，個巴米揚大佛佢係片段喺度炸，睇住佢炸㗎，哇！真係殘忍啊！ 塔利班要毀滅呢啲佛教遺跡。 但若果佢揾翻唐三藏話嗰個佛咧，就勁啦，好偉大嘅嗰、那個， 應該係最大嘅 魔佛，最大我係大仔，應該 大到可能就係自己腳係唔覺眼嗰啲咁嘅 case。 阿先生，咁你講翻香港政府係呢、這個即係塔利班啊？ 我唔明啊，即係香港政府係即係香港有錢咧，就係即係，但係係好冇文化嘅，即係。好暴發户嘅，即係咁。 但我覺得嗰、那個我哋個鐘樓冇乜唔係好靚嘅噃，大佬四四方方咁，最用最簡單嘅一啲古蹟都冇。唔係呢次邊個發起去保護個鐘樓先？嗰班咩人嚟㗎？ 我、哦、有一個新嘅，即係呢、這個即係 新嘅組織。 新嘅 activist 啦、 okay, okay, ， 一個女性嚟嘅， 我真係奇怪。 咁呢個可能將來有機會，我哋都可以即係試下訪問下。 個機響咁，屌要我去參加，我撐邊個大佬？咁你要知道撐邊個先得㗎。 唔係，而家係撐鐘樓嘅。但係阿蕭生，即係其實喺個商業嘅發展同埋嗰個古物嘅保留方面咧，嗰個平衡係點樣攞翻？ 唔係，你講得好啱啊！呢、這個就係嗰個係一個平衡嚟㗎嘛，即係咁樣。咁其實係話。有啲區域啊，有啲地區係應該係唔好掂嘅，人有特色嘅，即係好多人嘅共同回憶嚟噶嘛，即係呢啲係。 佢係整翻個金牌。 或者你發展嘅時候咧，都要保存翻一啲即係碑石，即係嗰啲，即係要保存翻一啲精神，一啲個外貌啊，即係之類啲咁嘢。 嗱，我哋記得咧，台灣咧有一個即係佢哋幾年前好做嗰單嘢咧，就係、是。是將台灣最古老的火車站，是整個移起去，跟住搬去個博物 館。我睇過外國是成間屋係咁搬嘅啫，唔係講少嘅真係，即係成間屋係咁。 台灣最古老車站邊度？ 跟住咗佢而家搬得上，有成間屋多嘅，即係呢個唔 係 講。 我唔記得話一間房上網車站大， 大得滯喎，嗰啲好鬼大嘅喎，好似所以火車站好大， 佢係要市郊市郊嗰啲站咯。 哦，即係譬如北投啊嗰啲 最早嘅站，最早嘅火車站。 即係同埋咧，你修復呢啲咁嘅修復工作啊，叫修復工作。而家最犀利就係意大利嘅，喂，即係一條友，即係幾條友。對住一個即係嗰啲教堂咧，搞幾廿年噶，逐忽，即係好細心去整嘅。 佢係畢生， 係咪畢生精力嚟去做個修復工作？咁樣嘅係。 阿、先生，佢即係我又問，多一問你啊，嗰、那個米高安哲魯嗰個咧，嗰、那個 Sistine Chapel 嗰度咧，佢係咪要重新同佢做過嘅？ 係啊，佢咪用一種新方法，譬如話呢一個。就是會找回用 X-ray 照下去可以找回它原本是怎樣畫的因為呢每次修復的時候畫一畫一下就歪掉了嘛即譬如畫這個、最後晚餐呢發現呢很多東西跟現在表面看的那個是不同的其實是這些呢是用新的透視方法才呈現回它真面目出來的 但它修復過很多次了 因為曬彩 100多年的一 次這樣 OK、哦、有些、即網友就即係呢個問題咧，好大意見啦，即係好多反應啊。咁一個就話咧，個政府咧就強調呢個 tower 咧，即係呢個鐘樓咧，就是、重建就唔係即係呢、這個即係重新搬過去， 係砌翻出嚟， 講係 rebuild， 係 rebuild， 唔係 relocate 啊。咁咧，長毛就喺立法會話咧，係呢個係一個政治嘅即係。曾蔭權的政治決定咁而家實際上都唔係話即係從即係搬走佢嘅就即係成日拆咗佢 再起過 咁但係因為嗰個鐘本身嘅技術而家都好難即係再掌握返而搵返英國嗰邊啦咁所以呢個係比較即係難搞嘅嘢咁另外 Billy 就話今日佢太太話呢天星碼頭嘅示威者行動過激咁但係佢就話同佢 friend 唔係而且以往的經驗話俾佢行動唔夠激有報道雷春生先都會清拆咁香港嘅文物咧，以後嚟香港嘅即係旅客咧，都會睇，淨係睇到豪宅，咁就睇唔到古物。咁其實我睇翻即係，尤其今日個蘋果嘅社論咧，佢點出一點就話，而家成個即係呢個示威咧，其實後邊嗰個即係動力咧，或者嗰個原因咧，係對成個城市規劃嘅抗議。 係，唔係淨係講呢個鐘樓嘅。 睇下灣仔，我睇下 Skyline 已經知道，即係起埋曬而家啲新嗰啲豪宅，即係成個 一埲牆噶嘛。 係一埲牆，根本上一個巨型放大咗個和合石。 即係牽涉到維港問題啦，牽涉到維港問題啦，牽涉到呢、這個即係城市規劃整體嘅問題啦。即係呢個唔係一個都唔係一個單一事件，所以就牽動到啲人嘅情緒。即係譬如灣仔，即係春園街啊呢個附近啦，即係呢啲咁嘅地方係牽到好多人嘅情緒，即係咁樣。 即係累積落嚟嘅，就唔係話即係純粹話因為見到今次咁先衝埋落去咁樣即係所以儘管個參加人數唔係咁多，但係即係嗰個反應都好強烈。 係啊， 咁啊，蕭生，即係你覺得其實如果係中環嚟講咧，即係政府又講話，即係個交通嘅問題， 實際上呢個咪真係我哋嗰個中環嘅交通嘅問題，係要透過咁嘅方式去改善。 唔係，如果係一個交通嘅問題嘅話，咁你點解又要將天馬纜起新政府新總部政府總部咧？如果你將天馬纜起一個新嘅政府總部嘅話，你係唔係將而家嘅政府總部嗰啲地係愛嚟起休憩公園咧？即係如果唔係咧，你又將佢賣咗俾人，咁啊又整多啲人嚟，你整多啲人，你咪 create 咗新嘅交通問題。你冇解決到個交通問題，你就再搭加咗新嘅交通問題落去嘛。就算你起多，你再填海起多啲路都冇用，因為你再逼多啲人翻落去嘛，即係咁樣係。 唔係，我覺得成個邏輯係倒轉咗咯。如果你話即係疏導中環嘅交通係透過填海咧，咁你將來填咗之後，啲交通又更加擠塞，咁你又不斷要填咯。因為如果你繼續喺中環聚踩中環嘅話咧，即係中環嘅交通只不過只會係繼續擠塞嘅啫嘛。 你變成咗 vicious circle 啊！即係如果你即係話，我就話即係點解天馬纜？如果你愛嚟再做dense 嘅development，然後政府嗰笪地又再 redevelop 過，咁咪逼好多人落咯，逼好多人又產生新嘅交通問題。你填幾多地都唔夠噶，因為你填咗出嚟，你又製造啲新嘅交通問題出嚟，變成咗 vicious circle 啊，即係咁樣。 所以個交通問題因為填地引起啊，唔係填地嘅交通問題，係因為交通問題，係因為填地所以產生。 即係佢即係填咗笪地出嚟，咁就起咗啲交通樞紐，咁啊略為解善啲交通問題。但係佢就唔係淨係起啲。起填夠足夠地嚟起交通樞紐，佢就順便填多啲地嚟到賣。咁嗰啲賣嗰啲地一賣咗出咧，咁啊入更多人搬嚟，更多人搬嚟咪create更多嘅交通問題咯。咁你係咪需要再填多啲地出嚟，又起多啲交通樞紐啊？即係做咗人咁變咗個 vicious circle 嚟噶嘛？即係呢一個 係。所以我哋都係覺得即係呢個論據比較奇怪啦。咁如果我係從一個政治嘅角度睇咧。今次咧就即係咁多議員出嚟啦，但係都好似出慢咗。但喺政府方面咧，即係呢個曾蔭權咧係好快咁樣有咁嘅觸覺，就覺得呢個可以演變成一個政治嘅議題。咁而家其實依家你覺得呢個係咪會即係真係好似我哋所擔心會演變成一個政治嘅議題咧？ 唔係啊，咁呢個又變咗，而家即係所有嘢都係翻去呢、這個。即係選舉委員會啲問題，即係變成咗選舉委員會，即係局勢嘅變化嘛，即係咁樣樣係。 佢一切都係從呢個選舉委員會嘅角度出發啦，即係有咩風吹草動都係關呢個選舉委員會事。但你覺得係咪阿梁家傑攞住呢鋪係攞住作為一個政治嘅 agenda 去同阿曾蔭權傾？ 因為即係呢啲咁樣嘅唔係 political issue 嘅嘢咧。就好容易攞到一班即係知識，我攞到知識分子啊，即係商界嘅即係贊成，即係呢啲咁樣嘅嘢係，即係咁樣。其實當日香港維港再填海嗰陣時咧，係十大地產商一齊去見阿彭定康，要求彭定康唔好再填嘅。 點解？點解反而佢哋 軍界啦？ 佢哋話即係佢哋好珍惜呢一個維海，即係維海係香港人嘅共同記憶。即係當然咧，即係再起就。即係寫字樓嘅價錢會冧呢個， 呢句又講出嚟先 啊！係漏夜破案見彭定康嘅嗰次係， 係嘛？即係當期啲記憶喺度，而家就唔，而家就啲記憶全部忘記曬啦。嗱，我哋網上咧有個陰謀論喎，佢話咧就係、是、香港特區政府係咪我要我哋忘記曬以前港英時代嘅一切？咁呢個另外咧阿 Frank Black 就話啦，佢英國嘅遺產保護局咧就即係這個前幾年呢，英國的報章大幅廣告宣傳他的理念，就鼓勵國民呢珍視他身邊的環境，其中一個標題說呢，一個叫做廁所的建築物不見得必然低級，這個廣告呢就在倫敦就是三年前出現過的、英國的遺產保護就比香港成熟一點， 是的，即是這個不多不少啊，在這個董建華時代是想抹去香港殖民地的影，港英曾經是即是香港曾經是殖民地的影子，我們覺得這個是即是愚蠢到不得了的事，即是這樣。 即是不是想我們忘記了這個即是66年的這個天星小輪示威？ 不是，他想扮香港好像從來都沒試過是殖民地，這個是很愚蠢的。 特色好好啊，我覺得值得保留。 大陸都不會這樣做，上海都不會這樣搞，青島都不會這樣搞。 即是想抹殺140幾年的歷史，即是這樣。 即是當其時是不是即是那個港督府想他變為這個子奴呢、這個、 是啊是啊是啊，改名啊，即是這些東西 不是。我覺得子奴不好，應該改叫子宮，紫色的宮殿。 子奴就是好像梁振英起的，跟住禮賓府中就採用了禮賓府。子奴人家說好像諧音賤佬那 樣。咁阿小人，即是如果你說即是譬如這個這樣的即是 保護呢個中樓嘅事件咧，即係持續落去咧，你估即係譬如香港人會唔會開始對嗰個政府嘅決定會有啲反感，而影響到曾蔭權嗰個即係民望？ 一直都反感噶啦。 而家即係我都話啦，呢啲嘢冚棒啊，去到好敏感嘅，因為所有嘢都係喺呢兩個月內係影響到嗰個選舉委員會嘅投票。而家梁家傑夠票嘅話咧，咁就即係。曾蔭權咧要做得好好睇睇，就一定要民望高企。民望高企嘅話，就即係要唔能夠做一啲即係同民意違反嘅嘢啦，即係咁樣樣。 嗯， 咁所有嘢都係個 issue 都係變咗係咁樣樣嘅，而家係。 嗯，咁但係呢個會唔會構成一個互動咧？譬如話即係為啲人咁諗法嘅時候，即係如果去得天星小輪示威下，可能真係冇得拆嘅喎，真係係嘛？咁我都去啦，真係係嘛？咁講真係啊，緊你去唔去啊？ 都想去 啊！想去啊！今晚就一間做完節目落去睇睇啦，真係。 乜你咁中意嗰個鐘樓咩？咁懷念嘅鐘樓。 阿根，你今年幾多歲？ 33。 好後生。 今年 你 有回憶嘅，我有回憶嘅。 你應該係比個鐘樓細，即係仲細喎。 就半世紀鐘樓好似存在咗係咪？ 四五十年以下。即係你點解會對個鐘樓有啲咁嘅記憶咧？ 除咗個鐘樓之外，我諗背後係。忍無可忍咯，即係根本上覺得係成個香港城市規劃係啲政府 大財團， 大財團咁去為所欲一路咁為所欲為， 嗯， 即係谷氣唔壓打住你單嘢，即係例如國金點解要起到咁鬼高興，穿過條衫啫？ 我係鼓勵拆 Q 咗個國金佢嘅，真係不知所為嘅真係即係國金你已經好定佢唔順， 係即係同埋頭先講嗰啲新嗰啲豪宅樓盤啊， 冚唪唥都超過個山脊啦，破壞個山嗰、那個 唔係係得佢，你喺尖沙咀望翻個 咁二期係好離譜嘅，即係國金二期係即係咁樣。 但係呢邊望佢好多都破壞獅子山山脊嗰度喎，成個九龍山脊都破壞。 而家都係咯，都係咯，依個都係咯。 唔係而家你阿張生，你其實你有冇聽香港望過個九龍嗰邊嘅？ 嗯。 即係你覺唔覺得而家係起緊一啲即係堡壘喺即係嗰邊嚇？即係你見到哇啲高度真 係係啊！因為即係自從啟德搬咗之後，即係開始就係一飛沖天咯，即係咁樣。 好似變咗個城牆咁，第日呢個城牆高咯，50层楼起碼，50层到 唔 係 咁。我又問一樣嘢，個城規會咧，其實點組成嘅？ 哦，咁呢啲即係政府揾人嚟做嗰啲城規會，而佢通常都係會揾一啲唔會多聲氣嘅人，即係 唔會揾你同我，唔會揾你同我㗎。 係啦，即係唔會揾啲見緊嘅人，見緊嘅人就 揾長毛，咪即係同自己過唔去。 唔係因為佢即係如果譬如話講呢個即係九龍呢個屏風效應咧，其實我哋都講咗頗長嘅時間咯嚇。咁但係即係直至最近有好似有環保嘅組織出嚟嘈嘅時候咧，佢就唔多唔少會產生一個政治嘅影響喺度嘅嚇。咁呢個就即係會其實會我相信唔多唔少都會影響翻嗰個城規會，即係以後唔敢做得咁即係可以批啲 project 批得咁狼咯，係嘛啊？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啊。